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苏对鹏飞说，有个孩子家长送了两张票，越剧《上海小百花》的明天晚上。也好，就此说清楚说透，行继续发展，不行各奔东西，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拖下去，女人拖不起。鹏飞仍然干笑，谢谢啊小苏，还想着我，可我不太懂粤剧。你是不想去吧？哦，不是，是啊，我有点事。什么事？他和自己相亲，不同意却不说，拖着瞒着，缺不缺德呀？鹏飞这时候方看清局势，今天啊，必得给对方一个明确的交代，后悔没早写信。看着鹏飞吞吞吐吐、左右为难的样儿，小苏明白了，凄然一笑：“哼，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”鹏飞愣住了，没想到小苏是这个思路，同时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有。紧急情况下不失冷静，迅速锁定正确答案：是。答完进一步意识到，这是此刻最好的答案了，像一个感叹号，将一切必要的解释、可能的追问、纠缠不清的暧昧有力斩断。尽管有思想准备，小苏还是止不住悲从中来。你有女朋友，那天为什么还要跟我见面？声音微颤，完全没了刚才的理直气壮、咄咄逼人，眼里亮晶晶的，不知是不是泪。鹏飞吃软不吃硬，一下子慌了神儿，又不能出卖老刘，情急之下说，那时候我还没有。是实情，不是实话。小苏走了，罗天阳很失望，他那么希望小苏待在这里，哪怕他是鹏飞的女朋友，跟他没关系。三个光棍在一起胡扯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如花女子作陪，也是好的呀。小苏却坚持走，并且不让任何一个人送，不让鹏飞送，可以理解，他和许红进两个人，谁去送一下是应该的呀，天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子。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罗天阳对鹏飞说，他喜欢你，你不喜欢他，他哪儿不好啊？他哪儿都好。罗天阳完全不介意他的恶劣态度。好，你呀也没打算要，对吧？鹏飞不说话，不想说。罗天阳说，介绍给我？鹏飞和许红进同时一愣，随即同时咧开嘴笑。鹏飞说，要介绍也不能我介绍，那我成什么了？许红进主动请缨，哎，我帮你介绍。罗天阳断然拒绝， 你不许掺和，朋友妻不可欺。同时在彭雪二人报效前摆手制止住他们，严肃说， 说说他的情况。 小苏24岁，中专毕业，工人家庭，是家中老大，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妹妹，老家四川。罗天阳边听边点头，怪不得漂亮呢，四川自古出美女呀。家庭情况更是让他惺惺相惜，都是苦孩子出身，连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一样。来电话了，许红静接的，找彭飞，是安夜，约见面明天星期天。把电话给彭飞之后，许红进拉着罗天阳出门，关了门。屋外是长廊，长廊一排大玻璃窗，二人并肩趴在窗台上看着天上的星星。许红进跟罗天阳说完了安夜和许仁，说你我近况，说同学们的情况，回忆在学员队的日子。能想到的话题都说完说尽了，身后的房门依然紧闭。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全无嘲笑，全是会心的羡慕。有脚步声传来，越来越近，是中队长打电话找彭飞，总是占线，亲自跑来让彭飞马上去作战会议室，有任务。彭飞在许红进罗天阳的注视下迅速地挂掉了电话，打开柜子拎出了飞行图囊，开门出屋，跑步声在楼道响起，渐远，下楼，消失。罗天阳说，彭飞是你们这波里的尖子？许红进点头，第一个放机长的肯定是他，不出意外明年。 啊，明年？ 罗天阳惊叫， 25岁，民航最年轻的机长也得上30啊。 许红进不说话了，罗天阳也不再说，屋里陷入复杂的沉默。彭飞开完飞行预备会回来，罗天阳早走了，许红进睡着了。这次是去执行紧急运输任务，五个机组，机长全是1号天气以上的特级飞行员，团长提出带一个学员去，学员下队后一直训练，从没参加过执行任务。商量后决定，彭飞去，跟着老刘。这次去将在三个地方辗转，三个地方气象情况各异。老刘带着机组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，彭飞回宿舍后又做了一遍功课，赶紧躺下睡，不敢拖得太晚。早晨4:50起床，5:10吃饭，5:20进场，5:55起飞，得保证休息。阳光里微尘漂浮，安夜坐在办公桌前发呆。上午10点去参加至高集团的新闻发布会，现在才刚9点，9:30走就行。电话静静地趴在桌角，呼机静静地伏在手边。上星期天下午，他提前1小时到了与彭飞约好的见面地点江湖公园中心报亭，从2:30一直等到5:30，比上次彭飞等他 多等了一个小时。 这期间，呼机响过三次，都不是鹏飞。想给鹏飞打电话，附近没有，不敢走得太远，怕万一自己走了，他又来了。离开之后，安夜直接去报社，给鹏飞电话，得知鹏飞执行任务去了。释然的同时，不无埋怨，应该通知一声啊，他有电话呀，而且自己有呼机。但是马上想到可能是突发情况，没来得及，如同自己上次一样，而部队突发情况肯定是更多。想通是想通了，免不了失落。晚饭特地绕道去了上次他们一块吃豆皮儿的那个小摊儿，上次吃着很香的东西，这一次索然无味。今天是鹏飞执行任务的第四天了，音讯全无，四天都不能打个电话来吗？或者说四天里他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吗？什么样的任务可能四天四夜脑子里没有一刻的空闲？即使自己没当过兵，不了解部队，没吃过猪肉，也见过猪跑啊。多少书里电影里，士兵们在枪林弹雨的生死关头，都会更会想起他们的心上人。直觉鹏飞不是没肝没肺，情感粗糙，却又没办法替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暗夜苦恼忐忑的同时，更有牵挂。桌上放着报社当天的报纸，暗夜懒懒地拖过，眼睛突然睁大，头版右方黑体字导读栏里，一个题目触目惊心：某某航空公司飞机坠毁。暗夜一把抓起电话拨鹏飞的宿舍，只想到电话自动挂掉，再拨仍无人，方想起现在是正课时间，宿舍不可能有人。紧张思索了一秒，翻出上次去部队认识的那个政委和干事的电话号码，分别打后得到同样的答案，鹏飞执行任务去了。问什么时候回来，答案也一样，不知道。干事不知道是可能的，政委能不知道？肯定保密呗。想到保密，安夜的心砰砰地跳起来。如果部队飞机失事，会不会也保密呢？立刻跳起来，跑去找军事口的记者，请他通过他熟悉的部队通信员打听。在部队给记者回话时，主任丁杰远远地过来，看到了安夜，大吃一惊，这都十点多了，他怎么还在报社呀？这时候那个记者放下电话，告诉安夜没事儿。丁杰急急过来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安夜愣了愣，方才想起，慌得拔腿就跑，差点撞翻邻桌的暖瓶。丁杰问那记者，他什么事儿啊？对方答，哦，让帮着问一下有没有部队飞机出事儿。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他没说。尽管他没说，丁杰大致也猜得出来，谁都年轻过，暗夜恋爱了，否则凭他怎么可能魂不守舍到忘记工作？恋爱完了就是结婚，结了婚就是家庭 孩子。尽管丁杰嘴上反对孙总重男轻女，心里头却明镜似的，孙总是对的。作为一个女新闻工作者，走到今天，尽管已经不是一线记者，是中层的领导了，孩子也都4岁，仍然觉得艰难，何况安夜呀？想到可能会失去手下这个最能干的一线主力记者，丁杰心事沉重。鹏飞执行任务共5天，从机场返回，下空勤车，上楼，进宿舍，第一件事给安夜电话。这5天在北京、成都、拉萨之间辗转，白天在天上飞，晚上住各军用机场空勤楼，打不了地方长途。机场都离城里很远，就算机组能准假让进城打电话，那个时间邮局一般也都下班了。打电话前，鹏飞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或者冷嘲热讽的准备。全都没有，安夜的通情达理让他欣喜，欣喜的同时佩服自己慧眼识人呐。当下二人在电话里约了这个星期天见面的时间地点，可惜这次也未能成行，鹏飞的原因，总参空军广空3级工作组检查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建设情况，周六周日到鹏飞所在团，团里要求部队全额满员。鹏飞第一时间通知了安夜，并约好下周日见面。下周也没见成，还是鹏飞的原因。许红进作战值班，突发阑尾炎，作为室友又是单身，鹏飞替班理所当然。鹏飞又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安夜，并约下周日见面。电话中安夜踌躇了一下后说，下周他有事儿。什么事儿没说，问也不说，让鹏飞直觉的有事儿是托辞，是不想见自己。当下心中就一凛，有敌情了，或者说有情敌了。他不怪情感脆弱，怪只怪这情感未及到达必要的质变。光彼此有好感，心照不宣不成，得说，说开了。通俗的表达就是，捅破那层窗户纸，捅破了就定下了，定下来的情感要坚实得多。已知彼此心心相属，才可能不在乎朝朝暮暮。如何捅破那纸，如同作战，时机很重要。抓住了时机，事半功倍；错过了时机，一败涂地。鹏飞错过了时机，但让他不战而退，就此认输，不可能。周五晚饭后，团长在空勤楼门口和老刘聊天，二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，团长家就在师部营区，距团部步行5分钟。没事儿，时常看到他在团里转悠，扎堆聊天。飞行部队不同一般部队，特级飞行员通常比团长资格老，级别高。团长正团级，老机长可能是副师，人家听你的是人家思想觉悟高，人家不听你的是你领导水平低。在这里，行政管理和感情联络同样重要。 老刘正在跟团长抱怨自己的老婆，那女人又出差去了外地，幸亏孩子奶奶回来了，要不这个家难以为继。团长家很好，男外女内，标准模式。老婆是老家小镇上的姑娘，随军后在家属工厂上班，家中事情团长一概不问，真正是油瓶子倒了，倒他娘的。团长是这么说的。团长工作上的事情老婆一概不问，比如下班了，吃完饭了，你不说赶紧回家，在外头瞎转有什么？不问。让团长得以一心扑在工作上。中队长、大队长、参谋长、团长，小步快跑，成为全师最年轻的正团。团长陪着老刘唉声叹气，心里却道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？挑老婆如同选干部，选干部首先看什么呀？第一看条件能力是否符合岗位需要，第二才是你的个人喜好。你热爱飞行，适合飞行，又是在部队飞，就得先想好什么样的人适合你老婆这个岗位。光喜欢不行，再喜欢，再情感浓烈，在刚性的现实面前也难持久。暮霭中，彭飞急急地走来，到跟前后，团长问他干什么去了，彭飞说是请假出去了一趟。团长一板脸，穿着飞行服就出去了？彭飞喃然道，没来得及换。团长仍然板着脸，下不为例。直到彭飞进楼，方才把板着的脸松开。老刘笑，瞧你把人家孩子吓得。团长说，对他呀就是得严。老刘点头表示理解，嗯，是个好苗子，有天分，用心。上次飞完我说他注意力分配有问题，这次他马上改，每次飞回来都做笔记。住了嘴，团长似乎没在听，在想别的。过了一会儿扭过脸来，他这么急急忙忙的，刚训练完了就请假出去，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老刘说，据自己掌握，没有。团长说，这一关得帮他把好。老刘啊，把你的人生经验教训多给他念叨念叨。老刘的回答非常哲学，嗯，当你获得了你的人生经验的时候，就意味着已经作废。彭飞找安夜去了，直接去了他们报社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找暗夜去了，直接去了他们报社。等在暗夜下班向外走的时候，把他拦住了，直截了当开门见山：“你明天有什么事儿？”安叶便也直接：“算了吧，鹏飞，我们不合适。”鹏飞目光锐利：“你遇到更合适的了？”安叶矢口否认：“绝对不是。”“那是什么？”“我们约了几次都没能成。”“ 每次原因我都跟你说了，特殊情况。” 鹏飞，我有一种预感，特殊情况很可能是你们的常态。鹏飞苦笑，许红进得阑尾炎，到目前为止在团里绝无仅有，但是他不想纠缠细节，没时间，没意义。你不是否认另外有人吗？那就拿出行动来跟我约会。明天星期六，本场训练下午4点结束，周末晚上允许外出，6点先在江湖中原中心报亭见面，然后吃饭，吃完饭看电影。鹏飞言毕告辞，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明天见。”次日天气多云转阴，二团常规训练。参训飞机7架，7架飞机顺序通过指挥塔前，轰鸣着昂首向天。指挥塔内指挥员声音和扬声器传来的空中飞行员的声音此起彼伏：“一号东三拐开始上升，东三拐上升场高2400，左航转弯，明白，可以。”今天指挥员是团长，副指挥员是副参谋长，指挥组其他成员有参谋、领航、通信、机务、航医、正工、计时各一。鹏飞跟老刘飞动三拐，动三拐是飞机编号，主训飞起落，即起飞降落。飞好起落是飞行员的关键。天气越来越阴，训练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下起了小雨。团长指挥降落，东85地面能见度小于2公里，下降率不要太大，高度不能低于70米，过近台。动85轰鸣而至，落地滑行。动85是第一架，鹏飞所在的动三拐是第7架。第6架飞机落地的时候，小雨明显的大了起来，雨点儿打在指挥塔前透明的半圆玻璃上，可以听到哒哒的声响。指挥组成员神情笃定，慢说目前气象条件仍在飞行标准之内，就是超出了飞行标准， 对老刘这种级别的飞行员来说都不是问题。飞机轰鸣声隐隐地传来，目视已可见动三拐的身影。团长摸过桌上的烟盒火机揣在兜里，只等动三拐落地收工。不料他刚把手从兜里抽出，扬声器传来老刘急促的声音：一号动三拐左起落架舱门打不开。指挥塔所有的人霎时就凝定了。团长命令再释放一次，回答还是不行。团长马上命令复飞。已降落高度的动三拐再度拉起，呼啸着朝天而去。机舱内机组成员各就各位，屏息静气，等待机长命令随时执行。老刘亲自驾驶飞机，高度表从6000米迅速向上，他预备实施爬高突降，没能成功。再试别的办法还是不行。最终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，就是不成。飞机在天上一圈圈的盘旋，时间一分分的过去。3个小时过去了，油还剩下了不到1吨。老刘果断请示：一号动三拐请求单轮迫降。声音通过扬声器在指挥塔回响，众人刷的扭头齐看团长。团长和副参谋长不约而同对视，瞬间达成共识：单轮迫降。在团长给机组回复的时候，副参谋长拨通电话下达了另一道命令：救火车救护车做好准备。救火车救护车汽笛声响起来了，刺耳惊心动魄。等在空勤车里的飞行员闻声冲下了车，仰看天上的东三拐。一个老机长迅速做出判断，他们是要单轮迫降。此言一出，全体凛然。救火车救护车就位，备降跑道的灯打开，雷达开机引导，飞行员们凝立雨中齐齐地看天。机舱内老刘下达命令：全体注意，鹏飞保持飞行。陈文龙提醒鹏飞保持高度航向速度。老李去货舱拉应急放起落架手柄，小董协助保证老李不要被吸出舱外。鹏飞驾驶飞机，因机长要兼顾指挥，这成为他第一次事实上的单独驾驶，且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却没有一丝的紧张慌乱。从飞行学院到部队，千万次严格训练已化作本能，沉着冷静，心无旁骛，注意力分配得当，各种仪表舱内外情况、机长指示、地面提醒尽在眼中、耳中、脑中，同时会立即给出相应的应对措施。前方仪表密密麻麻，油量表急速下降，触目惊心，但不论什么都不会让他忽略其间那个地平仪表。所有教员都一再强调，任何情况下地平仪为王。你如果想飞得细致、飞得精确，0.1 的误差都能判断，就把地平仪当成你的小飞机。机械师老吕 打开了应急舱门，机舱内外压差产生的巨大吸力把它向外吸去。小董不顾一切，拼尽全力地抱住他，抱得是如此之紧，紧到如果有意外，老吕被吸出去，结果便是两个人同归于尽。机舱内，机车声、风声震耳欲聋，老吕冒死拉开了应急手柄，飞机开始降落。鹏飞耳机内不断传来团长的命令，地面能见度小于一公里，方向稍偏右，注意向左修正，高度8米，开始拉平，向右压一点坡度，好，注意保持滑跑方向。在油量表油量几乎为零的时候，东三拐轰鸣着降落，滑行，稳稳地站住。地面所有的人都冲了过去，指挥组成员、飞行员、场站工作人员。机舱门开，舷梯伸出，老刘刚刚走下，被团长一把抱住。老刘，谢谢。哽咽的失态，但为所有下属理解。老刘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不知是汗水、雨水还是泪水，转过身去，满怀深情厚意，与继续走下的同生共死的战友一一拥抱。老吕，谢谢。小董，谢谢。文龙，谢谢。鹏飞，干得好。转过身去，面对团长，使劲地拍鹏飞的肩膀。团长，这小伙子行，这么大事儿一点不慌，一个人驾驶飞机，让我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指挥对付险情。这孩子的心理素质比我们老机长都不能算差。团长的回答是，我宣布鹏飞放机长。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鹏飞则是愣住了，任冰凉雨滴点点串串打在脸上，毫无知觉，只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轰响，放机长，放机长，放机长，仿佛山谷间的回声清晰遥远，似真如梦。一辆空军吉普车风驰电掣向江湖公园而去。团长的车，开车的是团长的司机小丁，坐副驾驶座的是鹏飞，从机场直接奔来。车开到公园的中心报亭，停住了。鹏飞跳下车，举目四看，小丁紧张地看着他的脸，一个劲儿地问，没有吗？不在吗？走了吗？所有问话一个意思，没意义不说，搅得人心烦。鹏飞没回答，没回答就是回答。小丁激动大叫，上车，沿着江边找。鹏飞是在上空勤车前，方想起下午6点与安夜的约会，当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，都7点半了，我说怎么这么饿呢？提醒了他，他当即脱口大叫出来，坏了。所有人顿时就立住了，静住了。刚刚饱受惊吓的神经尚未恢复，包括团长，团长一个大步跨到鹏飞的面前，什么事？ 腾飞心里头那个悔呀、啊，你那事儿值得当众大呼小叫吗？那事儿能当众吗？你的定力呢？你的冷静从容沉稳如山呢？这下子好，惊动了领导和老同志们不说，自己也陷入困境。不说是不行的，说出来就是笑话。没想到他说出来后谁也没笑，团长更是一脸的严肃，扭脖子叫他的司机小丁。小丁跑步道，团长命令，现在你和车归鹏飞管，他要上哪儿你去哪儿，一个原则，把他要找的人找到，他找不到人我处分你。安夜下午五点就站在中心报亭等了，全身都淋湿了，出门的时候还没下雨，预报没雨，只觉得天凉，为穿不穿裙子犹豫了一阵，裙子是又买的，还是白色的，鹏飞喜欢他穿裙子，喜欢白色，看得出是真喜欢，但是他又不能总穿同一件，于是特地去商场再买了款式不同风格相近的另一件，朱丽文质地轻柔飘洒。在商场选衣服的时候，不得不对自己承认，他喜欢鹏飞，喜欢到了难以割舍，为了什么都难。这几天来他一直情绪低落，昨天下班向外走的时候低到了谷底了，低到都没有气力去想到底为了什么，直到鹏飞从天而降般站在面前，阴霾心情一扫而光，云开日出。鹏飞身穿飞行服站他对面，英气逼人，根本不容你解释细枝末节，直接了当安排见面，是安排而非商量。鹏飞自信能够征服暗夜，而自己呢也喜欢被鹏飞征服。今天上午上班，暗夜又坐在办公桌前发呆，全身心沉浸在了下午的约会里，想象着见面时的各种情景，情景各异，有一点相同，都是自己先到。两人唯一算得上约会的那次，他迟到了两个小时，第二次就预备将功补过，鹏飞呢没来，这次可得抓住机会让鹏飞看看自己的素质。哼，自己可不是那种拿架摆谱扭捏作态的市井女子。安夜在报亭下等，天很凉，放眼看去上了点岁数的人都穿夹袄了，预报说今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，比昨天的最低温度还低，最低温度多少他没看，光想22摄氏度穿裙子应该可以，就穿着裙子出了门，开始尚可忍受，等半道上下起雨来就有点难受了，等到了中心报亭站在那儿等的时候，越来越冷，阴冷令他鸣肌露骨，痛彻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等。望眼欲穿，望穿秋水，巧手引领，寸阴若碎，统统苍白。一颗心在千帆过去皆不是的激动、失落、失落、激动的交替中，变得疲惫、消沉，简直 绝望。他明白，如果自己今天等不到的，于二人就是永别。这个信念支撑着他，从五点等到7:45。他明白，自己必须得走了，鹏飞不可能再来，他们两个人注定无缘。安夜沿着江边向公交车站走，为了方便，这次他没骑自行车。阴雨霏霏的江边，来往行人都向他行注目礼，心中慨叹，什么叫美丽动人呢？这才是。安夜全不知道，身的寒，彻心的悲绝，让他麻木。吱的一声，随着尖锐的刹车声，一辆军用吉普在身边停住，安夜吓了一跳。没等他醒过神来，一个人挡在面前，鹏飞。他脱下飞行服就往安夜身上披，安夜下意识挡开，不是耍小性子，是何必呢？他想对鹏飞笑笑，以表达出这层意思，没笑出来，面部肌肉僵了。但鹏飞体会到了他想表达的意思，急得语无伦次，对不起，请相信 我有合理理由，上车吧，安夜，求求你。安夜注意到，最后那句话，然后在旁边的小战士一下子把脸扭向一边，很是难为情。鹏飞的不顾一切让安夜心软了。我相信你有合理理由，但你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来呢？当时我打不了电话。 是打不了还是忘了？ 情绪不自觉松动，不自觉撒娇。鹏飞当然不会忘，但得让他说出来。不料他说，打不了也忘了。安夜受打击，且毫无防备，一个字都说不出。恰好一辆公交车驶过，在不远的车站停下，他转身跑去上车，车门关，车驶走。鹏飞眼睁睁看着那车消失于江边的雨雾中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